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化养生说健康。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么很多的老年朋友啊，由于呢长期的眼底病变，最后呢真的是造成眼部失明等等这样的后果。那为了预防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咱们要从抑制眼底病变啊做起。 而且这个眼底的病变，尤其是眼底的视网膜的这个黄斑变性哈，更容易造成老年人的这个失明哈。为什么眼底的视网膜的这个黄斑变性更容易造成老年人的失明呢？是因为我们眼底的这个视网膜这个黄斑区，它是我们视敏细胞集中的一个地方。我们白天在亮的光线下要看到东西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是视锥细胞在起作用。那么我们在夜间在暗的情况下要看到物体的形状呢，这个夜视觉呢是由视干细胞来完成的。那么无论是视锥细胞还是视干细胞，它都是集聚在我们眼底视网膜的黄斑这个区域的。那么如果视网膜的黄斑这个区域发生了病变，就会让我们无论是白天能够看清东西的视锥细胞，还是夜里能看清东西的视干细胞受损。那么它们受损了以后，就会让我们的视力发生问题啊。让我们视力发生什么问题呢？就会让我们呢，第一呢是看到的东西呢会扭曲变形。比如说老年朋友在看报纸的时候，本来报纸上的那个字呢，它一排一排是横排是整齐的，对吧？竖排也是整齐的。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眼底发生了黄斑变性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的那个东西呢它是曲里拐弯的，它就排列不整齐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中央视力会受损，就是我们越想看清楚一个物体的时候呢，这个物体呢越看不清楚，但是周边的轮廓呢它是能看清楚的。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患者呢也是非常非常难受的。比如说他想看表的时候吧，他想看清时针在哪儿，分针在哪儿，秒针在哪儿啊，看清楚是几点，这个时候呢他可能越加的看不清楚。但是这个表盘周围的这些东西呢它是能看清楚的啊。周边视力是保存的，中央视力呢是受损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物体的颜色的时候呢，这个对颜色的这个分辨率呢它也会下降。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可能看到的物体呢就不是他原来的颜色了。其实这对于老年生活的影响呢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时候呢还只是一个这种视力的一个损害。那么到后期的时候呢，它会由于这个黄斑变性的这种加重啊，或者是视网膜突然一下的一个剥脱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会造成完全的失明。而且老年朋友啊，随着这个视网膜黄斑变性的这种 加重。那么这个时候随着他视力的这个受损，这个时候呢他不仅仅是生活的品质下降啊，同时呢他还会有一种抑郁的状态产生。那么他在这种心理的抑郁情绪和抑郁状态产生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这种跟家人亲人的这种关系呢就会发生冲突。因为自己心情不好，自己抑郁的状态下呢，他不会有一种愉悦的情感来对待家人，所以呢慢慢他就会跟家人啊，会跟朋友啊就越来越疏远。所以这个时候呢，老年朋友的这个生活质量呢就会更加的下降。所以啊，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视网膜的这个黄斑变性，这个时候呢对老年人的生活影响是非常非常之大的。所以呢我们必须呢通过控制视网膜的这个黄斑变性的发生和发展，来防止我们老年人失明的这个现象发生。如果老年人不失明，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他的生活质量呢就不会大幅度的下降。一旦老年人失明，尤其是我们原来是有视力的，在有视力的情况下后来变成失明的人，他的生活的这种适应能力就非常之差。不像我小的时候，我是一个先天性失明的这个患者啊，那么他从小呢就养成了一个用手的触摸方式来生活的一个习惯。那么我们到了老年了，本身一辈子我们都是通过视力来看，看清楚物体以后，然后我们来进行生活的。那到老年了，本身我们的各个方面生活能力都已经下降的很多了，对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发生失明，我们要重新去适应一个黑暗当中的这种生活的一个状态，要用手去触摸来进行生活的话，这个重新适应的过程会让老年人非常非常的痛苦，适应起来非常的慢。所以这个时候老年人的生活品质是非常非常差的。 所以说可想而知，如果呢一个正常的老人由于眼部的疾患重新走进黑暗的话，这种痛苦呢是别人不可以理解的。 对， 所以呢我们尽量不要让这种事情发生哈。当然了，刚才咱们也提到了，要防止老年人发生失明的话，抑制眼底黄斑变性啊，这是一个途径，一定要抑制它的变性和发展啊。那具体我们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做到呢？ 您看啊，我刚才说了，眼底视网膜的黄斑变性，就是黄斑这个区域它发生了病变。 对， 那么这个区域呢，它有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嘛，对吧？视锥细胞是白天能看见东西的细胞。视杆细胞是晚上能看见物体的这个细胞啊。那么无论是视锥细胞还是视杆细胞，那么在这个黄斑区发生病变的时候，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都会发生损害。那么这个时候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受损了以后，这个时候我们的视力就会下降。那么我们在医学上呢有一种物质啊，这种物质叫叶黄素。那么只要是我们能给人体补充够足量的叶黄素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就能得到保护。而且这个叶黄素呢，它具有很好的增进视力的作用。因为叶黄素呢，它是一个抗氧化剂，它呢可以保护我们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让它们免受自由基的侵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发生眼底黄斑变性的一个重要的病因啊，是这种光的污染。那么这种太阳里面的紫外光和蓝光进入到我们的眼睛里面的时候，尤其是大量的这种光污染进入到我们的眼睛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眼底的视网膜就会有大量的自由基沉积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叶黄素呢，它可以清除这些自由基，保护到我们的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让我们的这个视力加强。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防止我们视网膜黄斑变性的老年人最后呢变成一个失明的人啊。所以补充叶黄素很重要。而且叶黄素它还有一个作用呢，它可以保护我们的视网膜。 我刚才说了，叶黄素呢，它是一个抗氧化剂，它的这种抗氧化作用呢，就可以避免我们的视网膜受到这个光的污染的时候呢，受到这个氧化的损害哈，哎，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的视网膜呢就得到了保护。再有呢，这个叶黄素呢，它可以减轻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的白内障的这个程度啊，哎，因为这个自由基对眼睛的这个晶状体的蛋白质的损害呢，造成了我们白内障的一个发病的一个诱因。叶黄素呢，它是一个唯一可以存在在晶状体里面的一个类胡萝卜素，所以呢，它可以增进我们晶状体的抗氧化的能力。那么我们很多有这个眼底视网膜黄斑病变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他不仅仅有视网膜的这个黄斑变性，同时呢，他还有白内障啊，还有这个晶状体的混浊，所以这个时候呢，补充叶黄素呢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养生保健的这么一个手段啊。再有一个这个叶黄素呢，它可以治疗这个视网膜的一个色素变性，同时呢，它还可以防止青光眼。那么我们在这儿呢，要让这个眼底黄斑病变的这个听众朋友控制黄斑变性的这个发生发展，不让它发展到失明的这一步啊，我们不仅仅要补充叶黄素，我们在这儿呢推荐的是叶黄素的一个复合物。哎，这种复合制剂呢，哎，它的补充呢比单一的补充叶黄素来讲呢效果呢是更好的。尤其是给这个叶黄素的这个复合制剂里面啊，如果我们它里面呢有这个越橘提取物的这个成分啊，对于这个视网膜的保护的作用呢会更好。因为这个越橘提取物呢，哎，它呢会降低这个黄斑区的退化的这种病变的发生和发展，哎，同时呢，它呢还可以改善视力，而且这个越橘的提取物啊，它还有一个作用呢，就是呢，它可以改善毛细血管的这个通透性，就是让我们眼底的视网膜的这个血管呢得到一个非常良好的抗氧化和保护。那么眼底的视网膜得到了保护以后呢，这个黄斑区的这个营养呢就会充足，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无论是视锥细胞还是视干细胞呢，它都能很好的发挥它的作用，被保存和保护下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有眼底黄斑变性的老年人呢，就更不容易发生失明。而且这个越橘的提取物啊，对于我们老年人的这个微血管的病变啊，不仅仅是眼底微血管的病变，对于这个肾脏的这个微血管的病变呢，都有非常好的改善作用。再有呢，就是这个叶黄素的复合制剂里面，如果添加够一定量的这个亚麻籽油，哎，它里面的这个亚麻酸呢，对于我们眼底视网膜的血管的这个保护作用呢，会更加的强。所以说呢，我们推荐这个有眼底视网膜黄斑变性的中老年朋友啊，要给我们呢补充够足量的叶黄素、越橘提取物、亚麻籽油等等，就是说要补充够足量的营养元素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防止眼底的这个黄斑变性的发生和发展，才能预防我们中老年人失明现象的发生。 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叶黄素的复合制剂啊，是对预防眼底的黄斑变性的有一定的作用。那如果他现在已经有了黄斑变性的话，对于改善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 哎，因为有了黄斑变性以后，这个时候我们最最关键的就是要防止老年人发生失明的现象。哎，所以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叶黄素的复合制剂的补充呢，就是说您已经有了这种黄斑病变了啊，一个呢是会促进它的康复，再一个最最关键的是要防止它失明现象的发生，这个是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的。 好的，那如果呢您想进一步的了解这个叶黄素的复合制剂哈，也可以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因为现在很多的老年朋友呢都有眼部的一些疾患哈，也是特别的着急，特别怕他呢再去发展的话，影响呢视健康哈， 真的造成失明就麻烦了啊。那今天呢，刚才您提供的就是对于视网膜有保护作用啊，降低呢黄斑变化的这个发展的叶黄素的制剂啊。目前呢我们正在举行的体验活动，如果呢您感兴趣的话，或者说您眼睛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您想呢来体验一下的话呢，正好是一个机会，您可以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也可以呢来进行体验。当然如果您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有机会来体验的啊。好，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古史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察而解之。这反映出我们的祖先在洪荒时代就注重茶的某些治病药用特性。唐代《本草拾遗》记载，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几千年来，茶在中华民族生存繁衍过程中的防病、治病及药理作用已经成为医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95医药科技攻关计划正式立项。该计划是我国实现新药由仿制向创制转轨的基础工程。茶叶里的药用成分茶色素也在该项研究计划之中。1997年，茶色素学术交流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茶色素全国临床科研一线的3000多名高级医药科技工作代表参加了大会。茶色素的医学效应评价向世人公布了600余万组茶色素临床科研数据和结论，这些数据最终被确定为茶色素的国内国际标准。1998年，茶色素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珠海、香港、澳门举行。研讨会上介绍了我国在茶色素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茶医学科研专著《茶医学》《茶色素与健康》《茶色素临床科研成果专辑》《茶医学研究大全》等，开创了茶医学系统性理论研究的先河，为茶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今天茶叶里的提取物茶色素已经广泛地在药品、功能保健食品、食品中被开发应用。听众朋友们如果想进一步学习了解茶色素在心脑血管疾病、三高代谢性疾病的保健作用，可索取《揭秘茶色素》这本小手册，深入了解学习。 那刚才呢，您提到啊，通过抑制眼底黄斑变性的发展，来防止呢老年人的发生失明，您提供的这个健康管理方案就是这个叶黄素复合制剂。那目前呢，我们正在举行啊体验活动，如果您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的。所以呢，真的机会特别难得啊，大家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那在抑制这个眼底黄斑病变发展的同时，刚才呢您啊介绍的这个叶黄素的复合制剂，那么在用这个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 听众朋友一定要知道啊，周老师，就是说我们发生眼底的这个黄斑变性，不要只针对眼底的这个病变。为什么我们容易发生眼底的黄斑变性？当然除了光污染以外啊等等的其他的一些问题以外，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老年人的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是非常容易伤害到我们的眼睛的。 对， 哎，您看糖尿病病人吧，哎，无论是白内障、青光眼，还是眼底视网膜的病变啊，它都是这个发病率非常高的，因为它是一个微血管的损害。所以呢，哎，我们老年人 发生了眼睛的这个疾病，不仅仅要从局部的这方面来入手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改善的这个方案就是用叶黄素的这个复合制剂啊，这个是针对局部的一个病变的。但是呢，我们要有一个大健康的这个观念啊，就是说这个病还跟眼底的视网膜病变、黄斑变性这个病还跟我们身体的哪些疾病有关系，这个我们要搞懂。这个搞清楚了以后，把我们身体的其他的让我们这个黄斑变性发生发展的这个病把它控制住了，这个时候黄斑变性也能被控制。黄斑变性被控制了，这个时候我们的失明就能够得到遏制哈。那么我刚才说了，第一就是糖尿病，对吧？那么我给大家推荐呢，就是保护血管的茶色素。为什么呢？因为糖尿病病人之所以这么多的眼部疾患发生出来，跟我们这种眼睛的这种小血管的损害是有关系的。这个就是由于高血糖，高血糖造成了我们小血管微血管的伤害，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发生了眼部的很多疾患，不仅仅是黄斑变性啊，还有什么青光眼啊、白内障等等的这些疾病啊，都是眼部的这个微血管微循环障碍造成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控制血糖。那么茶色素呢，它不仅仅可以控制我们游离的血糖，还可以控制氧化的血糖，就是说它既可以让我们餐前血糖餐后血糖平稳，同时还可以让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平稳。而且茶色素里面还添加了铬元素，这个铬元素呢能让这个胰岛素的分泌的量和利用率提高。所以这个铬元素对于糖尿病病人的这个糖的稳定是非常非常有作用的一个这个元素。所以呢它呢被添加到茶色素里面以后呢，更有利于糖尿病病人血糖的控制。那么这个血糖控制好了，那么糖尿病病人的眼部疾患呢也会得到很好的控制。另外还有一个问题，高血压的病人他会有眼底视网膜的血管的病变，对吧？高血压眼病嘛，我们眼科的医生打着这个眼底镜一看，这个眼底的血管的这个病变就知道您高血压病多少年了。所以呢我们这个高血压病都实实在在的写在了我们眼底的视网膜上了，所以高血压病最后呢也会让我们眼底的视网膜的病变加重。那么茶色素呢，它可以通过降糖降脂来达到抗动脉硬化让血压平稳的作用。所以说我们用养护血管的茶色素可以帮助我们脂代谢平稳，帮助我们糖代谢平稳，帮助我们的血压更好的被控制。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让我们眼底视网膜的伤害变小了，眼底的视网膜伤害变小了以后，这个时候黄斑病变就更容易被控制了。黄斑病变更容易被控制以后，这种失明的发生率就降低了。那么老年人只要是不失明，对吧？我们哪怕有一点点的光亮，我们能看到我们眼前这个世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生活质量就会提升很多。其实老年人可能到老了他需要的就是这一点。那么我完全失明，眼前是一个黑暗的世界，跟我眼睛哪怕能有一点点视力，它都是大不一样的。 所以为了让我们的老年人有一定的视能力哈，不至于呢有失明这样的后果产生。那今天呢我们也提到，就是通过抑制眼底黄斑变性的发展啊来做到这一点。那您提供的无论是叶黄素的复合制剂，还是养护血管的茶色素哈，那如果呢大家对此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早晨呢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那目前那无论是叶黄素复合制剂还是养护血管的茶色素正在举行体验活动。那如果您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我们都有机会来体验，所以的机会特别难得，希望大家能够利用这个机会，不要错失良机啊。好，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 人生易老天不老，年年辞旧迎新，今又辞旧迎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不知不觉又到了2018年的12月，